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不曾远离， 寂寞寂寞的

上了寂寞。 说

子闪耀。

飘散，随着风散开。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

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金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星星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不醉不归。

谁的忧伤被解放，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，放肆的忘情的昨天，所有的快乐都遗忘。 默契永存，你我心底情。